咁點解喺戲院食嘢反而要打曬三針咧？ 更加嚴格， 係更加嚴格咧咁樣。咁另一個咧就係即係健身中心啦。嗱，健身中心咧佢哋就停業咗好長嘅時間嘅。咁我哋之前咧即係幾個星期有啲節目咧，我哋都同一啲健身業嘅朋友傾過，就有啲人已經轉曬工啦。咁同埋其實而家咧健身中心，我嘅理解就係仲有一啲嘅社交距離限制，譬如都要係四個人一組去教班嘅。咁同埋個場地容量都係仲係要限住係一半。咁所以咧，其實嗰啲行業就算話復咗市咧，其實大家都等緊再下一個階段，即係再放寬個社交距離措施。 嗯，嗱，嗰啲行業之間點樣去預備今次嘅重啟，同埋有幾大程度可以完全享受今次嘅放寬嘅社交距離措施咧？轉頭可以同大家傾下啦。啊，不過值得一提嘅咧，就係頭先林子欣你所講嘅一啲戲院啊，可以有飲食場次咧，其實見到好多主要嘅院線咧都已經講咗啦，係不設飲食場啊，咁所以咧呢幾日會去睇戲嘅朋友咧，可能都要留意住呢一點啦。嗱，咁咧不過我哋咧喺同大家探討啊，到底呢一啲嘅譬如食肆啊，佢哋去預備進入首階段社交距離放寬嘅時候，佢哋個預備工作做成點啊？嗰啲台嘅預訂數目到底係點之前咧，我哋想先同大家咧傾一傾有關康文署核下嘅一啲體育設施重開嘅呢個消息啊。嗱，因為咧其實見到啦，好多受市民歡迎嘅一啲場地，譬如羽毛球啦、足球啦、籃球同埋網球場等等呢啲地方咧，有報道就話喺重開嘅首日咧，都已經有好多嘅場次咧係出現爆滿嘅情況啊。咁其實即係香港一啲康文場地即係增多足少咧，就不嬲都時有發生噶啦。咁不過點解呢個會成為新聞呢？就係呢啲報道咧就講到話可能係由於呢一個報復式運動嘅效應啦，大家悶咗太耐啦。咁咧近期咧呢一啲場地咧嗰個炒場嘅問題咧就似乎變得更加熾熱啦。譬如有報章咧就話有兩小時收費300蚊嘅籃球場咧，近日係被炒貴五倍，去到咧1800蚊。都是有交易的。咁而另外咧，我哋都有同事即系亲身去上网去到睇啦。譬如见到咧，有一啲原本个收费可能都系300蚊嘅排球场咧，都被炒高四倍咧，去到1300蚊啦。咁我相信呢个消息咧，对于好多等待紧咧可以重新做运动嘅市民，或者系一啲教练，因为佢哋就系靠教即系去用呢啲场地去教班去维生。咁对于佢哋嚟讲，就唔系净系重开个设施咁简单啦，系复工嚟嘅。咁咧都會被呢一啲炒場嘅消息咧，可能會覺得好失望啊！聽到 係啊，因為你頭先提到咧，話香港嗰啲體育場地增多足少就呢個一定噶啦。咁但係近排因為有啲場地咧就徵用咗做一啲可能疫苗中心啊，或者做一啲即係檢測嘅設施咧，咁所以令嗰個場地個供應咧就更加緊張。咁我都上網睇過咧，其實一係就剩翻嗰啲好早嗰啲場數，即係可能 早到幾點？ 七點鐘啊，六點鐘，即係或者係好偏嗰啲場地咧，其實就我想没什么朋友会想去预订那些节数的。所以呢可能这个也是令到那个炒场问题更加严重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那些场地的供应那个时数是更加少。 嗯，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不知道 有没有波友在这里呢，你们 有没有经历、这个在预订场地上面呢，即是遭遇到挫折的地方呢，或者你们观察到现在炒场的情况是不是真的好像报道讲到这么严重呢？欢迎大家打电话过来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當然，如果你想講下咧，關於放寬首階段社交距離措施之後，你期待可以享受到啲乜嘢嘢嘅措施，譬如係晚市堂食啊，或者入戲院睇戲咧，都歡迎打電話嚟同我哋一齊傾下。而家電話旁邊咧，林子欣，我哋請嚟咧一位資深嘅羽毛球教練，同我哋講下呢個場地問題啊。電話旁邊咧有廖國華喺度，阿廖國華先生你好， 係你好，係高主持，林主持。 系嗱，以羽毛球场地为例啊，你留意到有冇出现我哋头先所讲咧？可能首周个预订已经系好爆满嘅情况啊！你哋羽毛球场嘅情况系点咧？有边啲时间或者地点仲有场噶？ 其实我哋羽毛球场啊，不嬲都好抢手噶啦。基本上而家就基本上你剩翻啲朝头早7点啊，夜晚黑12、11个时间。 咁样样嘅话，即系对于你哋教练要再教班嚟讲咧，都系好困难嘅一个情况，系咪咧？ 系噶，因为而家其实个 book 场情况其实都唔系而家嘅，其实一两年嚟讲都其实都比较辛苦啲，因为 政府都好多場地用咗嚟做檢驗啊，即係檢疫打針嗰啲咯。 嗯嗯， 係啦，即係基本上我哋可以用嘅場地都唔多咯。咁同埋而家好多場地，你都知啱啱都有講過，好多場地都俾嗰啲搞聯賽嘅形式，即係多比較多人啲嘅運動，即係好似類似籃球啊、排球啊嗰啲，佢有啲人搞聯賽，可能用嚟做做維生嘅，佢用嚟賺錢嘅，咁佢 book 曬啲場，佢未必會用嘅。 嗯， 係啦，咁佢就可能去賣翻俾人哋。咁變咗我哋，佢哋好多時佢哋可以用啲好平嘅價錢去 book， 因為羽毛球場同籃球場咧係有少少分別嘅。四個羽毛球場咧就大概係200多元一個鐘啦。咁、但係你一個籃球場係130元個鐘左右啦。咁對於佢哋嘅利潤嚟講就好高咯。係啦，咁所以book 起場上嚟，咁佢哋對於佢哋嚟講。佢哋到咗夜晚黑，其實7点過後咧，基本上啲場地咧，你可以見到大部分都係籃球嘅比賽多。 嗯，我哋想問下咧，即係羽毛球場而家嗰個炒價係炒到幾高？因為譬如我哋睇翻籃球場咧，其實過去都有炒啦，即係可能去到500-600元，咁去到近排嘅時候就成1000多元啦。咁但係羽毛球場嘅情況又係點啊？ 其实羽毛球场炒的情况就不多的、因为你其实你羽毛球场我当你炒你60元个钟你给到120元其实那些人都觉得很贵的。是的。是的。那他炒就不贵的。那但是对于来讲有些可能搞班的教练来讲我都觉得是他们都说现在其实 book 场来讲真的很难很难。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到咗夜晚黑咧，基本上系 book 唔过啲籃球咯。 咁、你哋系咪硬食个炒价？要如果咁样？ 我哋羽毛球咧，其实基本上好少会有人会咁样放呢啲场，即系炒价。基本上其实可以 book 到都自己用嘅。 O、okay. K， 嗯， 系啦，即系啲教练其实个利润唔多咯，炒起上嚟， 嗯， 系啦。咁、但系你籃球，你哋啱啱都讲系可能个价钱系。4倍、5倍，即系我甚至听过系1800元一个钟， 嗯， 系啦，即系帮你签埋场咁样。 哦，嗱，你所讲帮人签场呢个咧，就系因为而家有规定引入咗实名制啦。咁但系我见到有一啲业界咧，即系你哋体育界都反映翻话，引入咗实名制之后都冇乜用啊，就因为会出现你头先所讲呢个签场嘅问题。个情况系点啊？同我哋讲下。 其实你签场咁，你政府你识得再难咧？咁只不過係益咗嗰啲炒場黨，你越難 book， 我哋正常人越難 book 到個場，咁我係實 book 唔到嘅。咁如果係有心揾錢嘅人咧，就一定 book 得到嘅。咁佢哋只係你 set 得越難咧，佢就會將個價錢 set 得越高。 嗯 嗯， 係啦，即係嗱，你話你要實名制，你嚟簽場，咁我咪揾人嚟咯，咁我咪將個炒價，我加埋啲居馬費，加埋啲嘢入去。咁你個場，佢好似籃球，佢1800元，佢咪計埋你計埋你居馬費咯，咁你咪再貴啲咯，咁樣咯。 嗱喺揾個練習場地上面咧，我都睇到即係足球咧個安排就係佢譬如有啲大球會其實係可以透過足總去租場啦。咁但係譬如係羽毛球嘅情況咧，你哋球會係即係辦法可以租到？ 球會基本上係好少嘅，只能夠。可能是我哋香港羽毛球总会，咁因为呢啲系一个精英嘅培训，咁就可以优先批俾你。咁我都觉得系好 make sense 嘅，即系好正常嘅一样嘢。咁但系如果普通细球会咧，基本上你唔系一个地区上好持久嘅球，即系叫做比较有啲规模嘅球会咧，基本上康文署系唔会点批俾啲球会嚟做嘅，因为佢惊你系用嚟做盈利嘅。 嗯， 系啦，咁样咯。 嗱，疫情期間你哋就冇得開工啦，咁而家開翻啊，咁好似即系要揾個場地嚟開工都好困難咁樣樣，擔唔擔心啲學生流失啊？ 其實都流失咗好多學生噶，係、 嗯、 啦，因為基本上好似而家開翻場，我哋正常嚟講，我哋可以 book 個場少之又少啦。咁即係本身你而家康文署本身你非繁忙時間，一個人可以 book 到4个钟。繁忙時間一個人可以 book 到book 到2个钟，咁而家佢再 cut， 咁非繁忙時間只能夠 book 到2个钟咯。 嗯， 所以 咁咁个难度 就 系 呢度 加难啦。 O K， 系啦，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说，美国政府因为他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做出无理的所谓制裁，形容是霸凌行为，刻意施压。他强调美国的无理行为只会令他更加坚信自己做的事是正确，亦都不会理会美方的制裁，对此嗤之以鼻。对于 Google 停止他的竞选 YouTube 账户，李家超感到失望，但强调不会影响他的竞选工程，因为他有不同的渠道和方法接触市民，讲解施政理念。至于中联办是不是有协助他寻找主席团和顾问团成员，李家超说他的选举工程是和团队共同努力，接触不同选委争取支持。李家超又说，除了会全力撰写政纲，竞选团队亦都会安排活动，让他能够接触不同的社区人士。本港新增66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昨日增加68宗，再多10人染疫之后死亡，年龄介乎57至100岁。第五波疫情累计118,700多人染疫，8973名的患者离世。新增的个案中，330宗是经核酸检测发现，338宗是经快速测试情报，有13宗是外地输入。卫生防护中心说，今日有187间的学校向平台情报师生的快测结果，共有4人情报阳性，包括一名职员和来自两间学校的3名学生。中心说，有关个案并没有在学校逗留。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报告书。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说，去年年底进行的立法会换届选举，即使相比外国先进地区来讲，投票率并不低，又说过往高投票率是香港最撕裂、黑暴横行的时期，质疑对香港是不是有利。曾国卫又说，今次选举的整体白票情况并非特别严重，当局亦都有相应的执法行动。他重申，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才是有利香港长远发展。廉署落案起诉一名物业买家和两名地产代理，说他们涉嫌串谋诈骗，虚报沙田一个住宅单位的成交价，以取得银行按揭。各被告获准保释，明天在沙田裁判法院答辩。案发在前年1月至3月期间，明盛地产代理的两名职员联同单位的准买家，涉嫌和卖方串谋诈骗银行，讹称有关物业的成交价是1,000,000元，但实际的成交价是1,050,000元，从而导致银行向案中买家批出80%达800,000元的按揭。廉署调查显示，案中买家之后亦都涉嫌作出类似的虚假陈述，有使税局向他征收较低的重价印花税，税局因此少收18,750元的税款。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日间炎热，下星期初至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就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交通繁忙，龙尾骏园街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亦都是车多的，车龙排到近东山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万公窝路。 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大家好，我是李子健，今次主持新一辑的人生学堂，我会请不同的嘉宾，他们来自不同的范畴、不同的背景，我们很希望他们尝试在他们的人生的经验里面分享一下他们的看法，怎样去克服他们的困难。 四月二十三号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就让李子健教授带我们进入人生学堂。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智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头先喺新闻之前咧，就同一啲体育界人士咧讲紧康文署嘅场地啊，听日重开啦。不过咧，就好多嘅场地咧就俾人攞咗嚟咧做炒卖啊，咁就令到咧一啲想去做运动嘅朋友咧，可能要俾多啲成本先至咧系用到个场地嘅问题。咁啊，其实咧除咗康文署嘅场地重开之外咧，有好多市民可能更加关心嘅咧就系食肆。因为食肆他们呢就已经禁了堂食接近4个月了，很多食肆都说其实对于他们的生意的损失来讲可以说是非常之大的，终于等到可以重启晚市的日子，不过呢就要留意了，他们是有新的防疫安排是要遵守的，譬如他们的员工就要每3日做一次的快速测试，看到食环署早前也是安排了一个网上的研讨会向业界去到讲解适用于餐饮处所一些和疫苗通行证最新的相关安排，还有这些对于员工方面的要求。林智恩， 是啊，还有我们那个晚市都还是4人1台，加上宴会其实都还有那个人数上限就是20人，所以其实都有一些餐饮业界的人士就提出这种的社交距离措施可能是令到某一类型的食肆它复业的时候的生意好了，但譬如对于酒楼这一类呢，即譬如我们4个人吃饭，正常大家都知道就很少会想是一围桌吃酒楼的嘛，即通常可能选是西餐啊或者日餐这一类，所以呢就算放宽了那个晚市堂食都好，可能对于酒楼这一类的经营都未必是帮助很大。 咁咧呢个时候就要揾嚟一啲业界嘅朋友咧，同我哋讲下佢哋预计呢一个听日恢复晚市堂食之后咧嗰个经营嘅状况啦，同埋佢哋而家嗰啲预备功夫做成点啦。嗱，当然听紧节目嘅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发表意见咧，欢迎你打电话嚟，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电话旁边咧，请嚟伦敦大酒楼嘅副总经理苏万成喺电话旁边，苏生你好。 你好， 苏生啊，头先林智恩就讲咗个分析啦，就话可能4人1台咧，对于酒楼嚟讲咧，未必系一个最有利嘅安排。咁啊，对于你哋酒楼嚟讲，譬如以恢复翻晚市啊，咁你哋夜晚嗰个订台情况而家系点啊？预计恢复翻晚市之后，生意可以有几大程度嘅改善呢？ 基本上而家改善嘅情况就系、是。 四位一台，飲茶嚟講咧就有所幫助。 嗯， 晚上嚟講咧，其實根本我哋所謂酒樓啊，基本上係擺酒多嘅。 嗯， 你話四個人食晚飯嚟講咧，係等於夥計有公開咁一樣嘅啫，不能夠話幫助好大。生意額當然會提高啦，又做多咗生意噶啦，但係嚟講彌補翻啲疲廢嘅。 嗯，听你咁讲，可能即系未必咧喺啱啱重开翻晚市嘅时候就会安排翻之前一样咁多嘅人手去应对，因为听你咁讲，可能都系即系基本去应付个营运，系咪咧？ 系冇错冇错，希望啲伙计有公开，等到有所谓酒楼开翻、饮食业开翻，大家所有饮食业嘅行业有所得益啦。 嗯嗯，下个月咧就母亲节啦，即系过去未有疫情嘅时候就酒楼好生意嘅。咁你哋譬如喺下个月咧，会唔会都有一啲四人套餐啦？但系你头先所讲就系、是，譬如呢啲咁嘅套餐优惠咧，其实喺晚市如果都系限住四人一台嘅话，其实对于你哋酒楼嘅帮助有几大？ 帮助唔系好大。点解嚟讲咧？三代同堂想坐埋一台嘅都冇机会嘅，都系要分台坐噶啦。 嗯， 所以嚟讲，对于我哋。做母親節嗰日嚟講咧，當然都係有部分人要慶祝嘅，但係適逢其會，今次母親節嘅時間就係嗰啲學生啊開課時間， 嗯， 所以嚟講啲家長都好緊張嘅， 嗯， 所以我估計今年嘅母親節咧應該唔會話十分旺， 嗯，暫時有冇收到呢個方面嘅訂台啊？ 當然有啦，有啲譬如父母年紀太大，年紀大啲嘅，佢又冇染咗有呢次嘅病情嘅，佢哋好值得慶祝，出嚟幫襯下嘅，所以有部分係一定出嚟慶祝嘅，但有部分啱啱老人家係有咗事嘅，佢出嚟慶祝嘅。嘅心態係冇積極嘅。 OK， 咁我哋頭先就問咗嗰個訂台嘅情況啦。其實咧，知道你哋要復業咧，都有好多預備功夫要去做嘅。譬如頭先提過咧，你哋嘅員工要三日做一次快測啦。其實你哋嚟緊咧，會預備點樣應付呢一個嘅要求咧？譬如最簡單啦，你哋會唔會提供快測俾你哋嘅夥計，同埋咧點樣保存呢一啲嘅記錄，等食環署要嚟查嘅時候，你哋可以攞到出嚟咧？ 基本而家同事咧，个个都有手机噶啦。 嗯， 快测啊，三日一次，法例上需要嘅，个个员工都要需要嘅。每一个员工，我哋俾翻佢自己去采购嘅，佢之前已经买咗好多喺度，我俾翻津贴嗰啲员工去买快测嗰啲用品，所以佢哋快测佢哋同意嘅。基本上佢平时而家。好多人都在做緊噶啦，我哋同事呢十年係翻工啦，法例上未需要嘅，個個都有做緊嘅，佢都要保障自己嘅健康。何況而家我哋公司係俾翻津貼佢嘅。 嗯 嗯，咁、那個記錄就佢哋影相，然後儲存喺自己嘅手機度。 手機度，譬如食環署需要嚟睇嘅，個員工打開俾你睇咯。 嗯，即系、但你哋酒樓就唔會有一個統一，即系中央喺行政方面嘅記錄處理啦。 记录处记佢都系俾我哋放公司，咁我哋都系同佢剔咗佢有做啫。咁基本上个个都做嘅，尤其我哋公司系要求同员工系要做嘅，我又俾翻津贴佢嘅。那個同事都好願意做嘅。 OK， 另外就想問重新請人嗰個問題啦，因為過去一段時間就係餐廳同酒樓咧就做多咗外賣生意啦，咁可能即係樓面同埋廚房啊、洗碗嗰啲人會少咗嘅。咁而家酒樓重新請人上面有冇困難啊？ 我哋根本就冇重新請人，基本就係原有嗰啲人。 係。 事關我哋公司咧，不嬲都係冇裁減員工嘅。 嗯。 只能夠是員工在冇生意期間很困難的時間，放咁啲無薪假期啦。但是呢次復業翻嘅，我四月一號先我復翻業啦，翻嚟嘅員工同以前一樣是咁多個，仲係放緊無薪假， 個個員工都好同意嘅。點解嚟講咧？基本上公司冇走職啊嘛，而家佢翻嚟嘅都係冇生意噶嘛，所以大家輪流放下假咯。 OK， 另外呢亦都关注到啦，嚟緊呢就你哋復業之后呢都要配合啊呢一个疫苗通行证嘅嗰个政策啦。咁啊呢方面呢其实食肆呢都做开嘅，所以应该就唔係需要太大嘅担心。唯一一个比较新少少嘅措施呢就係一啲感染咗之后好返嘅康复者。琴日呢政府就话会有一个二维码呢可以俾佢哋下载。咁呢一个康复者二维码配合安心出行使用呢就可以滿足到疫苗通行證的要求了。在這方面你們操作上面有沒有困難呢？譬如我假設不是個個都這麼聰明懂得去將個二維碼配合安心出行，假設他拿著一個紙本或者一個證明他曾經是受到感染需要隔離的 SMS， 那就跟你說我康復者來的請你讓我進來吃飯，那你們會怎麼處理或者你們接不接受呢？ 我現在康復者政府都說會給回個曲俾翻个勾曲俾佢啊，咁佢入翻落手机咯。譬如佢唔识入嘅，嚟到我尽量啲同事协助下佢咯。 哦，即系你哋啲同事会教佢点样去用嗰个二维码。 系，即系当然嚟讲咧，太多人一次过入嚟，要佢要等咯，佢有耐性等我哋，帮佢咯。譬如佢又要快啊，又要追我哋啊，即刻啊咁样，无能为力，只能我做少佢一次生意先啫。 Okay. 不能够话违法俾佢嚟噶嘛 ？OK， 咁但系如果佢都系拒绝你哋帮佢去下载咁，坚持话我而家咪有个纸本咯，咁你会唔会即系呢啲情况你会点处理咧？咁 佢话而家嚟讲，政府话一定要去有入到嚟用我手提电话，佢能够做得到嘅，咁有曲我哋俾佢做得到我哋部机嘅，手机嘅。咁我哋誒俾佢入咯，佢做唔到嘅，我都冇可能俾佢入噶。 O、okay, K，、即係主要都係希望呢啲康復 政府快啲做啦， 可以用翻個二維碼。好啊，唔該曬你。好，唔該曬你啊，蘇生，多謝你。蘇萬成咧係一間大型中式酒樓嘅副總經理嚟嘅。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啦，歡迎大家打電話嚟發表意見，講下咧關於聽日啦，就係首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啊。你哋期唔期待咧，或者會見到有一啲咩場所喺預備方面，你哋有啲觀察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边咧有听众李先生喺度，李生你好， 系你好啊，各位听众好， 系请讲。 那个晚市堂食咧，我就好赞成恢复翻咯。因为其实就病菌就唔识睇时间做嘢嘅。佢日头又好，夜晚又好咧，其实那个堂食咧，即系。都是有需要的，咁有啲人佢夜晚黑佢係需要食飯，咁依家變咗就坐喺公園啊，去啲唔知咩地方食啊，反而仲唔衛生添。咁呢如果你話真係要禁嘅，咁你咪兩個人咁禁，四個人咁禁啊，咁樣去控制嘅人流囉。就唔應該話一刀切咁啊，夜晚唔俾食啊，咁啊淨係外賣咁。咁如果調翻轉頭，日頭都可以唔俾食㗎，係咪？日頭都可以外賣㗎。咁點解要咁樣淨係針對夜晚呢？咁、 okay. 有啲夜晚嘅上班族啊，咁或者係夜晚有需要食飯嘅人，咁啊變咗即係要坐喺公園，好似好淒涼。 OK， 好啊，多謝李先生嘅意見。咁、都真係噶，我曾經喺晚上嘅時候經過一啲户外嘅地方咧，都有唔少嘅人咧會係選擇喺户外，譬如西九啊，或者係一啲户外嘅場地啦，嗰度會食飯。咁都有李先生講到嗰個情況。咁開放咗晚市堂食之後咧，咁相信呢啲人就可以翻返入去餐廳嗰度食啦。好啦，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 中大眼科中心总监谭志勇， 本身嘅新冠病毒都可以引致到一啲眼嘅病征嘅，咁所以曾经亦都试过有啲个案咧，系首先由眼睛嗰度可能出现一啲红眼症啊，或者流眼水啊等等，咁所以喺新冠疫情期间，如果大家突然间有啲新嘅眼睛方面嘅问题出现咧，其实都值得早少少去睇医生，以确保安全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呈现爵士风采音乐会， 音乐人雷柏希集合不同领域的高手， 吉他手包尔正，歌手李安琪， 口琴手李俊乐同吉他舞者郭伟杰， 从经典中又合创新，用旋律向爵士乐传奇人物致敬，呈现启后，展现 Jazz 迷人嘅风采。 演艺盛会，爵士风采，星期日下午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子欣啊，嚟到呢一节咧，我哋亦都想同大家讲下咧，其实除咗社交距离放宽呢一啲市民好关注嘅措施之外咧，今个星期五啊，亦都系咧一班考生咧会相当之关注嘅日子。嗱，因为文凭试咧就会喺今个星期五嗰度开考啦。见到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咧，今日都喺社交网站嗰度发咗个贴文，就呼吁咧啲企业同埋市民咧喺考试嚟紧头嗰两个星期咧，都用一啲弹性上班时间嚟避开咧朝头早六点半去到八点半嘅繁忙时间，咁就等咧啲考生可以咧更加畅顺咁样咧去到考场。咁啊，其实咧做今年文凭试嘅考生咧真系唔容易啊！即系疫情之下咧，考试嘅安排咧其实经常都有机会有大嘅变动啦。咁啊，今年咧佢哋更加要系喺考试嗰日嘅朝头早六点半之前咧就做好个快测，咁啊处理咗一系列嘅程序啦。万一不幸感染到系阳性个案，而佢哋又希望应考咧，仲要有一啲人形容咧，九秒九攞起个走佬袋咧，就去 call 的士去竹篙湾嗰度应考。咁所以咧，即系佢哋嘅情况咧，都好值得大家关注噶。 系啊，咁所以咧，如果代入翻嗰个考生嗰个角度睇，我觉得嗰招咧个压力来源最大系你要去决定考定唔考。即系假如你验到自己系阳性嘅话，因为有时考试咧，其实都系睇你在唔在状态噶嘛。譬如我系阳性，我真系有一啲病征，我好唔舒服嘅，咁我嗰一刻就要决定我考定唔考，还是系唔考？我宁愿做一个即系成绩评估，去最后判断我嗰、那个个科系乜嘢嘅分数咧咁样。咁反而可能你唔考嗰个成绩系仲好啲，因为可能你因为嗰日不在状态嘛。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压力啦。另一样就系你头先所讲咧，就系、是、我哋以前咧考公开试都会谂究竟要带啲乜嘢去嘅。咁如果你系一个去一个特别市场嘅考生嘅话，你除咗带一般嘅考试应试嘅物资之外，仲有啲乜嘢要带去个考场咧？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快要做即系决定嘅情况嚟。 所以好多一啲即系教界人士咧，就都提啲考生啊，即系呢啲物资咧，唔好去到嗰朝先执啊，真系要执定先啦。嗱，除此之外，仲有啲咩 tips 咧？咁啊，而啲考生嘅心情又系点咧？这个时候我哋都请你一位嘉宾一齐倾啊。有学友社嘅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喺电话旁边，吴宝成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 吴宝成啊，不如先讲下嗱嗰日。朝早咧，其實考生咧要做快速抗原測試啦，將個結果同個準考證一齊影相，保留張照片之後咧，要填咗一個考生嘅健康申報，之後先可以去市場嘅。聽起上嚟都有一番嘅功夫，要係要啲時間先做完嘅。咁啊，考生一朝早起身啦，已經心情緊張噶啦，仲可能咧會好頻臨咁樣咧，會忙中有錯噶嘛。咁其實有咁多嘅即係東西要去預備咧，你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啊？ 我想第一同學要知道個程序啦，考試嘅啲規則啦，可以用張紙有個列表呢寫曬嗰朝其實應該要做啲乜嘢工作嘅，咁以防真係起身嘅時候呢見到一啲要做嘅一啲測試冇做呢，佢哋會好緊張。咁呢個第一個可以做。第二個都特別提醒呢，早啲起身讓同學呢多啲充裕時間呢去做一啲突發嘅安排要去處理。舉個例，佢如果真係要去竹篙灣考，佢嗰朝真係測完之後陽性呢，講緊係六點到六點半要打去考評局。咁如果起身嘅時候又晏咗呢，佢又會更加緊張。同埋啲學生呢好耐冇返學㗎，即係可能佢又遺忘咗啲即係返學時間表啊，即係嗰啲公共交通嘅一啲時間。咁所以早啲去到市場，咁可以調整返嗰個心理壓力會好啲。咁去到啦，仲要check 埋嗰個體溫啦。咁呢一啲如果去到好急嘅時候先去到市場呢，有可能會即係體溫過高，有可能會有啲阻礙。咁呢啲工作我哋要留意定先嘅。咁所以對於同學嚟講，今年最特別就係早啲起身，同埋要留意個考試規則。咁嗰啲物資考試物資呢，早一晚執定先，就唔好等起身嘅時候先再慢慢去揾，到時就可能會有啲忙亂。咁呢啲都係一啲提醒。 OK。 嗱咁嗰日如果係即係快測係陽性或者密切接觸者咧，就你頭先所講啦，即係六點半之前就要通報考評局到底你係咪會應考。咁同埋你亦都要自己去 call 嗰個抗疫的士嘅。咁我就想問下咧，即係除咗喺個學生個角度去要做好多決定之外，其實個家長咧都要幫嗰個子女，即係可能俾啲意見佢哋啦。咁喺個家長個角度嚟睇咧，你會即係認為家長有啲咩需要注意？ 我諗其中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是同學去竹篙灣考或者唔考呢，其中一樣嘢就係佢同校內成績嘅關係、 嗯、 因為如果佢選擇唔考呢，就用校內成績做一個評估，咁所以同學呢可以早啲去預計自己究竟校內成績個分數大約係幾多，咁、 嗯、 因為呢個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參考價值，究竟我去考定唔考。咁第二個就係、是、同學要睇翻自己個身體狀況咯。咁我諗對於家長嚟講，就可以有一個即係觀察啦。究竟嗰、那個子女究竟喺個招嗰個狀況係點樣，做一啲即係提示。咁啊，作為家長，其中一樣嘢就可能留意翻個身體狀況啦。因為我相信學生通常都即係會決定考多嘅。咁如果家長喺咁重要嘅時候俾多一啲冷靜啲嘅意見咧，咁可能對於個學生嚟講可以思考多啲咯。咁我諗家長最重要就係留意翻呢樣嘢啦。 嗱，我哋头先讨论到嗰个万一要去竹篙湾应考咧，就要执定个即系俗称走脑袋啦，所谓入边除咗系一啲譬如参考嘅书籍之外咧，仲有冇啲咩可能系即系啲学生都冇谂到可能自己需要嘅，又可以提一提佢哋要预备埋咧？ 我谂最重要系考试密试，咁啊两样嘢有可能会遗忘咗嘅。第一个就系个计数机啦，第二个就系个收音机啦，同埋可以带嘅时候咧，准备多过一个会好啲。咁因为你平时喺正常市场考咧，你真系即系坏咗收音机啊，或者嗰、那个即系计算机用开烂咗，你都有可以补充嘅。但今年最大嘅问题就系、是、去到竹篙湾咧，其实嗰个补给嘅物资咧，其實就唔係咁充足嘅，咁啊呢個要留意啦。另外就係佢用開嘅文具，可能都要帶備多啲會好啲。咁因為你唔知道可能到時使用嗰個情況係點樣啦，咁所以個文具物資咧準備多啲會好啲。咁我成日都建議同學咧可能一啲減壓嘅用具可能要準備定先，因為你去到竹篙灣咧，其實佢即係冇機會見到身邊嘅朋友啊、屋企人咧，可能會特別大壓力或者特別孤單嘅。咁有冇一啲平時即係用開可以令到佢減壓、舒緩到個壓力嘅一啲物品帶定先會好啲？就算係一啲零食啊、飲品啊、自己中意嘅一啲可能音樂嘅呢啲帶定先會好啲嘅。咁另外就係、是可能防蚊啊、藥物呢啲都要準備定先啦。 OK， 最後啦，你頭先提到壓力啦，你哋早前有個調查咧，就話考生嘅壓力指數咧處於歷嚟嘅高位啦。不過嗰陣時候咧，其實政府咧係仲未公布確診考生嘅安排嘅。而家一切都塵埃落定啦。你哋收到嘅一啲求助或者查詢數字有冇反映到考生而家嘅狀態係點咧？有冇安心一啲咧？仲有一分鐘左右。 確實有嘅，咁啊，四月公布咗嗰個即係日期啦，考試日期咧，個查詢其實少咗嘅，咁所以我諗對於同學嚟講，最重要就係知道考試個日期已定啦。咁佢哋集中精神去準備考試，就唔好再諗咁多啊，考唔考啊，會唔會延遲啊，會唔會有疫情呢啲問題，準備到個考試，大家都係同樣受到影響嘅。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吳寶成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你。吴宝成咧系学友社嘅学生辅导顾问嚟噶，嗱再提多次啦，今个星期五咧就系文凭试开考嘅日子啦，咁啊大家咧都要留意住嗰个交通方面嘅安排，如果可以嘅话咧就尽量避开呢一个繁忙时间啦。咁啊跟住落嚟咧读多一次香港电台嘅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顺利村利行楼咧系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咁样落楼进行检测。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近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就排到近康庄道桥面。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西隧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嘅龙尾就喺天马苑。 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车多繁忙，龙尾近春园街。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嘅龙尾就喺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德宝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27.82，瑞士法郎0.948，加元1.254，人民币6.41，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港金报18,150，比上日收市跌370。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951.45美元。港汇指数96.6，升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咁较早时啦，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嘅间封措施取消咗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海丰园；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了。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的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的桥面车多缓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圣座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线这段呢，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在龙富路近富健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以及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大家好，我是李子健，今次可以来到港台主持节目，一方面很紧张，但都很开心。今次呢，主持电台节目肯定我人生的第一次，也都肯定是我人生宝贵一课，就好像今次这个主题一样，就叫做人生学堂。 四月二十三号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就让李子健教授带我们进入人生学堂。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翻返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继续有高福慧同埋林志恩喺度。林志恩嗱，呢一节咧，我哋想同大家咧讲一讲一单。早前公眾可以話是非常之關心，亦都是覺得非常之可惜啦、傷心的一件新聞事件。其實咧就是香港保護兒童會轄下的同樂居咧，咁就舊年啦被揭發咧就有好多職員咧涉嫌虐兒的一件事。其實咧見到調查的進展方面咧，警方在上個月咧就話已經完成了一個階段性的調查，一共咧就住呢件案咧係拘捕了34名嘅人士，事件咧亦都。都是涉及咧系40名嘅儿童啊，咁啊呢一件事件大家都仲记得咧，当时系引起咗好大嘅公众关注啦，就由咧一名嘅市民咧系向警方举报咧，就话见到同乐居有职员咧就喺院舍嘅户外游乐场嗰度咧涉嫌虐儿，警方随即展开调查，翻睇一啲闭路电视嘅片段之后咧，发现有儿童咧系被职员可能系打头啦、扯头发啦，或者掟落地下等等嘅呢一啲嘅场面之下咧，咁就揭发出嚟嘅。咁呢件事件咧已经系进入咗一个嘅司法程序啦。咁但系到底喺个制度上面，一啲保護兒童或者係幼兒宿舍嘅機構喺個監管同埋咧係喺個運作嘅問題上面，呢件事仲揭示咗啲咩系統性嘅問題需要去研究同處理咧？咁啊呢一度似乎咧就有一啲新嘅進展咯。 係啊，因為咧，琴日咧社會福利處咧就宣布成立咗一個新嘅檢討委員會啦，就叫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檢討委員會嘅。咁我留意到咧呢兩日咧，其實即係有一啲議員咧個討論嘅重點咧就係睇嗰個委員會嘅名單，咁尤其是咧就係睇嗰個委員會嘅主席，因為咧呢一個委員會咧個主席係社署嘅處長啦。咁但係其實大家聽眾有留意同樂居事件咧，都知道咧，其實除咗咧即係嗰個事件係反映咗一啲機構文化同埋監管問題之外咧，其實亦都反映咗社署嗰個角色上面啦嚇，即係究竟有冇一個監管不足嘅情況咧？咁所以咧由社署本身去做翻一個牽頭去做檢視嘅工作。即係有一啲議員啊，就會質疑係咪一個所謂叫自己人查自己人咧咁樣。咁咧另一個咧，其實就係睇翻嗰個委員會組成咧，就我睇到咧，就除咗係唔同政黨背景嘅立法會議員之外咧，其實佢都有涵蓋咗好多唔同界別啦。譬如就係即係一啲臨床心理學家啊、法律界嘅專家啦，同埋咧就係商界嘅代表都有嘅。咁商界代表咧就係一個管理諮詢公司嘅代表啦。咁相信因為同樂居咧事件其實都涉及一啲機構嘅營運啊，或者人事管理嘅問題。另外咧都有一啲兒童事務專家咧，同埋社會福利機構嘅代表喺入邊。 嗱，講到咧議員對於今次組成嘅評語咧，我哋就要亦都同時睇埋咧，其實今次呢一個委員會咧，佢哋嘅角色啊，同埋佢哋要檢視嘅範圍係啲咩啦？嗱，咁其實咧，今次呢個委員會咧叫做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檢討委員會，顧名思義咧，其實個委員會咧係要檢視咧各類型兒童服務的銜接和服務監管，繼而去找出需要改善的地方和制定改善的措施，提出建議的。大家都知道啦，同樂居事件咧就係佢哋照顧嘅對象咧就係一啲幼兒嚟嘅，即係講緊比較細個三歲以下嘅一啲小朋友。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呢一個委員會嘅目標咧，其實佢哋係要檢視咧整體嘅兒童服務喎。咁所以又係咪好對焦咁樣？正如呢啲議員嘅目標，可能咧係想集中去睇一啲幼兒照顧服務，甚至社署喺當中嘅監管同埋佢哋個監察嘅角色咧，咁呢一度咧可能會有一啲嘅落差喺度啦，志恩。 咁同埋咧，因為如果我哋睇翻社署個網頁咧，其實我哋講緊一啲兒童住宿嘅服務咧，都包括好多唔同種類嘅，譬如有一啲留宿幼兒中心啦，有兒童收容中心啦，亦都有啲兒童院啦。咁但係咧，因為呢一個委員會頭先所講咧，就係佢個職能範圍都 闊嘅，即係話佢唔係淨係檢討緊同樂居呢件事本身啊嘛，而係成個即係住宿照顧同埋相關嘅服務，以及佢一啲嘅銜接工作同埋監管啦。咁所以其中一個咧可以問我哋嘉賓嘅問題咧，就係、是、因為呢一個檢討工作咧，其實去到明年三月嘅啫，即係大概一年時間去做檢討。咁究竟喺呢一年入邊係咪可以就係已經叫做檢討曬咁多類唔同類型嘅院舍服務啊，同埋佢哋一啲監管同埋銜接問題咧？咁呢個都係一個挑戰嚟嘅，即係對於個委員會嚟講。 嗱，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啦。各位咧，之前一路都有關注同樂居事件嘅聽眾朋友，你哋對於社署啊今次成立呢一個嘅檢討委員會，又有啲咩嘅期望咧？覺得佢哋應該檢視嘅範疇包括係啲乜嘢嘢咧？嗱，同埋今次嘅委員會咧，亦都係咧需要制定一啲改善嘅措施，並且係提出建議嘅。嗱，我就記得咧，之前立法會咧，其實多次咧都有就住事件咧質詢政府嘅時候咧，都有唔同嘅議員咧，特別就住幼兒工作員嘅資格同埋培訓咧，提出咗好多嘅意見。因為今次嘅事件咧，其實就係被即係相關嘅職員咧，就係被指咧係違反咗照顧兒童方面嘅操守啦，亦都咧對兒童方面咧係好粗暴，並且咧係冇一個警覺性咧，同齊之間，如果發生啲咁樣樣嘅事件咧，係要制止同埋舉報。咁所以咧，當時都有好多議員就討論啦，點解會出現呢一個情況咧？係唔係幼兒工作員嗰個培訓同埋嗰個資歷嘅架構方面，其實係需要檢討咧？咁相信呢一啲部分咧，有可能啊，都會係喺呢一個委員會入邊去傾 嘅。咁我哋如果睇翻咧喺嗰個委員會嘅名單入邊嘅一啲官方成員咧，其實都應該涵蓋到你頭先講個範疇嘅。因為我哋見到有勞福局嘅代表啦，咁呢個係會針對到一啲入職培訓嘅問題啦。咁另外咧，其實關於嗰、那個即係幼兒住宿嘅問題，其實都牽涉一啲，譬如真係牽涉虐兒嘅情況嘅時候，會唔會有啲通報機制咧？咁呢個就可能同警務處有關啦。咁我亦都見到咧，委員會入邊嘅官方代表咧都有警務處喺入邊嘅。咁但係除咗呢、這個勞福局同埋警務處之外咧，咁究竟仲有冇一啲相關嘅部門咧？其實係都應該需要喺嗰個委員會入邊。咁呢个都可以一阵同嘉宾倾一倾嘅。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1872311，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发表你嘅意见同睇法。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嘉宾，佢自己咧都系呢一个儿童住宿照顾及相关服务检讨委员会嘅委员，本身亦都系一位立法会议员嚟噶，有邓家彪议员喺电话旁边。邓家彪你好， 系你好，你好，大家好。 鄧家彪，我哋頭先就討論到關於今次委員會嗰個名單嘅組成啦，同埋咧佢被賦予嘅角色同埋責任。咁呢度咧就想先同你傾下，其實以你嘅了解同埋期望啦，因為見到咧今次要檢視嘅範圍都闊嘅，講緊兒童服務銜接同埋咧服務嘅監管。咁你哋得一年時間啫，係咪真係可以檢視曬啊咁多種唔同類型嘅兒童服務咧？定係你認為係應該特別聚焦喺邊一啲嘅範疇咧？ 這個委員會嗰個緣起無可迴避咧，就係同同樂居嘅事件有直接嘅關係。而同樂居以及咧係另一個 NGO 啦，即係保良局咧，亦都係咧係全港極之少數提供呢啲嬰幼兒或者係兒童住宿服務嘅機構。咁所以咧，雖然話一年時間做幾項好似好重大嘅發展，但係因為其實呢一刻咧嗰、那個提供緊呢個服務機構數量唔多。亦都咧，因為同樂居嘅事件係有廣泛嘅關注，因為關注講咧係呢幾個月啦，我都見到好多唔止傳媒嘅報道啦，亦都有啲比較係有參考價值嘅一啲嘅，譬如話係啲學者嘅訪問啦，或者相關專家嘅訪問，再加上保護兒童會自己亦都有一個即係 獨立嘅調查報告 係啦，叫做第一期發布咗，以及。其實整個事件大家都睇到咧，喺刑事嘅審訊過程咧，其實係發生緊嘅。咁所以咧，可能有啲人話：，一年上夠唔夠料，夠唔夠時間？但係其實我哋只要再加埋呢一啲咧，我相信對於我諗，即係我自己嚇，我嘅期望啊，第一，究竟同樂居呢件事會唔會透過呢個委員會可以有個更客觀？無論喺制度上啦，喺 政策監管上呢是可以點出一些具體的原因。第二更重要啦，就是怎樣改善，避免呢這些悲劇再發生，以致令到市民啊有個更高的信心。咁我諗最起碼就係呢兩樣嘢囉。咁而我相信我剛才所講一年嘅時間唔係好多，但係因為已經有好多幫助到呢個委員會去睇嘅，無論係資料好報告好呢，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就係我哋定好個議題同埋個委員會嘅運作方式呢，其實我諗個個都好有心呢，想盡快完成先囉。 OK， 即是换言之你认为都是应该集中呢是去睇返婴幼儿方面嗰个儿童住宿服务嘅监管安排嘅、 嗯、 林志恩。 是尤其里面牵涉到我哋都要问一个问题，究竟又或者我自己问啦、啊、究竟社署嗰个嘅行事方式或者个文化係好信任非政府机构，咁呢种信任就造成咗可能喺监管上你唔報告有啲咩投訴或者唔報告一啲事件，我就唔會再用一啲更全面嘅方式去做檢查。會唔會即係盲目信任，所以就導致咗呢啲悲劇係發生咗呢，仲要係持續發生呢？咁、嗯、所以我諗社署點樣監管呢、這個本身都係我自己期望啦，喺呢個委員會裏面呢係做到檢討同埋做到改善嘅地方咯。 嗱，頭先我哋都傾到咧，成個委員會嗰個組成名單啦。咁除咗主席之外咧，另外當然委員都有即係勞福局嘅代表啦，同埋警務處嘅代表，亦都有一啲嘅社會各界嘅非官方委員。嗱、 嗯， 咁、 嗯、 你頭先提到咧，你希望係呢個委員會係可以點出即係客觀地點出嗰個問題嘅成因，同埋係俾到一啲改善嘅建議嘅、 嗯。 而家呢個組成，你認為做唔做到你想達到嘅目標？ 而家呢个组成如果系冇警方嘅参与咧，就有不足嘅。但我相信有警方嘅参与，因为警方牵涉到刑事调查啦，无论喺本身呢个个案本身，即系同学居嘅个案本身咧，以至可能系头先我都听到你所讲虐儿上面嘅处理，其实呢个系重要嘅保卫嚟嘅。过去反而社署系唔多以社署为本身，即系或者社会服务本身嘅委员会咧，系有警察嘅代表，本身唔多见。咁所以第一系捕捉到啦。第二，我哋要留意咧，今时今日嗰啲个案或者嗰啲小朋友咧，点解会入呢啲院舍？其实同几十年前唔同，几十年前系嗰啲弃婴，但系今时今日咧，就可能就是个家长本身系不适合照顾，即系咩原因未必即系容易去单一而论，但往往就系经过法庭嘅法官做一个监护令嘅决定，然后去咗呢度嘅。所以成个做呢个监护令决定，其实唔系法官自己做噶嘛，背后有多团队，包括系相关专业范畴嘅社工啦、心理辅导，以至系咧一啲医学上嘅儿科嘅专家。而我睇到咧，其实整体都系有包含到呢一啲嘅专业人士喺入面嘅。但系如果能够，好似我头先想讲，喺嗰啲小朋友个背景上面，即系都好熟悉啊，点解会个法官会出嚟 court order？ 如果都有啲有相关经验嘅，咁我相信會比較好咯。譬如裡面有阿趙律師啦、都係相當中比較專業嘅一個人士啦。咁所以其實我自己睇係穩妥嘅，係啊呢個組合。 OK， 我有兩個問題想問啦。第一咧就係、是你頭先話想探討社署嘅監管角色，到底有一啲咩可以改善嘅地方啦。不過今次嘅主席咧，正正就係社會福利處嘅處長，加上咧，其實你哋過去咧都多次，即係立法會議員啦，你哋過去都多次咧喺議會入邊咧追問啊，譬如一啲處方嘅巡查次數啊，同埋相關嘅巡查報告，我見到你哋咧都係批評處方嘅態度咧，都係講述翻個程序啦，甚至咧係迴避緊嘅。咁有議會咁樣嘅經驗，點解你會期望今次呢個委員會可以即係得到更加多嘅資訊或者係突破咧？這個第一。第二咧，你頭先亦都有提到，今次委員會嘅成員入邊有保良局，都係另一個咧照顧嬰幼兒嘅好主要嘅機構。你會唔會期望今次委員會亦都係一併檢視埋保良局，即係其他呢啲提供同類型服務機構嘅而家嘅營運情況咧？ 我想讲呢个回应之前，我想分享翻咧，其实我自己近日咧 都拜访过铜锣居，即系保护儿童会，即系新任嘅处理总干事啦。咁啊，送啲抗疫物资。咁当然同以前嗰个已经唔同咗啦，吓系即系因为个事件出现咗新 招聘啦。 系啦，咁佢话其实呢一刻咧，本来旧阵时发生呢件事件嘅现职员工咧，其实九成已经不在个岗位噶啦。佢靠嘅系咩人？突然间请到咁多合资格嘅人咧，就系、是、本身提供紧呢一类型服务。可能有啲系幼儿中心啦，亦都有啲系真系做紧住宿服务嘅同业咧嘅机构咧，系输送一啲人手噶。咁所以其实可以睇到呢件事就系、是本身我谂我哋叫业界啦，或者系社会服务界咧，大家都喺度警惕点样避免呢啲悲剧再发生，而唔系话回避。所以我几有信心嘅，即使譬如保良局自己都系提供紧呢个服务咧，大家都会坦诚去讲有咩不足啊，有咩风险。因为第二咧就。社署署长，通常社署署长是 A.O. 嚟嘅，就反而唔系一个即系持续提供紧社会福利或者服务嘅一个所谓技术或者专业官僚上嘅，都系第一。所以佢未必有一套成见咧，就系、是、啊，社会福利系咁噶啦，社会服务系咁噶啦，都系第一。第二，我相信倒翻转。一个行政嘅处长，佢亦都冇咁嘅政治能量咧，将个委员会成为一言堂，因为个个都系专业人士，个个即系都有佢自己嘅界别系要负责任，所以我自己就唔会话太担心，诶会唔会社署处长喺度咧就所有要过问社署嘅嘢继续唔出声啊，回避啊，甚至一言堂。扭轉咗個方向或者期望咧，我相信呢樣嘢係唔會出現嘅。 OK， 嗱，另外咧，頭先我都提到咧，嗰、那個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咧，嗰、那個涵蓋面都好闊啦，因為其實住宿都可以包括唔同嘅兒童收容中心啊、兒童院等等。據你所了解咧，其實而家唔同兒童院舍咧，佢面對緊一啲嘅服務同監管嘅問題咧，其實有啲乜嘢性質上面嘅分別？ 主要係嗰啲。兒童佢係點講？嗰、個案嘅來源啊，即係佢係用咩方式去到嗰度？究竟係臨時性質啦、啊？究竟係棄嬰啊？定係可能係一啲可能根本係連居留權都有問題嘅兒童？咁呢啲已經會令到件事嘅理解好唔同。所以我頭先講咧，最緊要係呢個委員會一開始嘅討論。聚焦到究竟要處理嘅事係乜嘢，同埋調查方式或者工作方式，我相信呢一個係最關鍵咯。定咗個範圍，我哋坦白講最怕就係力就實好多啦，結果揾唔到大家嘅期望，即係符合唔到大家期望啦，亦都係失咗焦點。一定要講啊，就係成件事一定係同學居呢件事引起嘅。而點解政府搞呢個委員會，都一定係要回應大家對同樂居嘅關注同埋社署監管不力嘅問題。所以我自己好希望就係將呢啲社會嘅期望就擺落喺委員會度，個方向就應該係呢啲。 OK， 嗱，今次同樂居事件咧，有好多人就關注到幼兒工作員嘅培訓同埋操守問題啦。當然，你頭先都有提到嘅，今次非官方委員入邊咧，都有好多好資深同埋咧嚟自業界嘅專業人士。咁但係，譬如如果真係想吸納呢啲比較基層員工嘅聲音，委員會會唔會有機會係俾委員會以外嘅人又係去發表下意見或者講下佢哋嘅睇法咧？ 即 係 資深嘅工作咧，可以做啲。 第一就我自己是一个立法会员，我随时呢都是开放呢那个耳仔呢，希望都相关的持份者，这个持份者无论是家长又好，各方面专家又好，以至是这幼儿工作者的声音都可以摆到下去。第二就是我想个委员会的运作呢，其实都应该打开道门，是给到不同的人呢是讲到他们的关注。或者可能倒翻轉，公眾有啲乜嘢佢哋認為係誤解嘅地方嗰、那個，即係藉呢個委員會嚟澄清佢哋嘅觀點咯。我只係想講咧，呢兩年咧，其實無論院舍，即係無論長者院舍定係幼兒院舍，我都發現到一個共通點，就因為呢兩年咧係疫情，所以咧院舍道門係閂咗嘅。以前咧提供大量嘅義工服務，嘅義工咧係。做唔到呢樣嘢，於是就令到咧，無論係老人院舍定係兒童院舍，都出咗唔同程度嘅問題。 其實疫情都需要是一個思考的一個框架擺落去，究竟有疫情同冇疫情，會唔會原來同落居件事已經係可以截然不同咧？係唔會出現咧？呢啲我自己都關注，但係我點解咁講咧？亦都正正就係有一啲咧，幼兒工作者就當然唔係同落居啦嚇，係已經同我哋反映咗呢啲嘢，咁就希望我哋都可以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呢啲事咯。 OK， 最後剩翻30秒啦，你有冇收到通知咧？幾時會召開首次會議啊？ 下個禮拜二應該會係首次嘅會議噶啦。咁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心急嘅，都希望盡快可以展開工作咯。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邓家彪先同你倾到呢度。邓家彪系立法会议员，本身咧亦都系儿童住宿照顾及相关服务检讨委员会嘅委员嚟噶。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如果咧你系关注同乐居事件，以及咧对于呢个委员会有意见嘅，打电话嚟啊。 威权被控意图危害乘客安全同袭警等四项罪名，佢否认控罪，经审讯之后。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被裁定危及铁路乘客安全、袭警和管有物品意图摧毁或损坏财产三项罪名成立，案件押后到下月10日判刑，以待索取一系列报告。裁判官说，案中警员的证供铿锵有声，他目睹被告抛垃圾到路轨，于是上前制服，同时表明警员身份，但被告出拳挥向他，但打不中，而他就用警棍打了被告的左大腿一下。裁判官说，警员的反应合理和有逻辑，被告挥拳已经构成袭警。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华南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缓和，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高5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到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日间炎热。下周初至中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九龙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消防抢救训练中心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近吴松街。重复一次啦，就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消防抢救训练中心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近吴松街。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海丰园，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九龙塘会，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海滨道公园，观塘道左转去将军澳道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在牛头角定富街。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启业村去荃湾方向的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桥面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的车龙塞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线这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深井和丁九段，深井和丁九这一段是比较多车的，车龙亦都排到去丁九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啦，饮水饮到闷的可以加柠檬、鲜果、薄荷叶，这样就好味又健康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最低工资委员会检讨紧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系啊，恰当嘅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以防止工资过低，又可以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喺5月31日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委员会网页 mwc.org.hk。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今天听了很多字啊，银啊，即系话升翻上嚟，企得稳，有机会至一个更高的位咧，咁你咪值得继续揸。但如果走势系冧嘅，弹完插水咁落翻嘅，咁梗系反弹咧就走为上着。 佢银啊嘛，佢唔系跟住大市跌，咁你坐稳住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30至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智恩。 继续节目之前，先读一则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顺利村利行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进行检测。林子欣啊，我哋呢一节咧想同大家讲一个咧比较民生少少，同大家生活咧息息相关嘅题目。嗱，记得我哋节目咧都同大家讲过几次咧，关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咧就住管制即弃胶咧所展开嘅公众咨询活动，以及咧系佢哋嘅一啲建议，譬如话讲到我哋嗰个胶袋使用量啦，近呢几年咧不跌反升，系咪市民咧对于收5毫子一个胶袋已经慢慢麻木咗咧？咁所以咧佢哋委员会咧就建议将胶袋的征费向上升，亦都是建议要管制一些免费派发的即弃胶制品，大家拿得比较多可能是出入商场时候会拿那些透明遮袋等等。如果大家都还对这些建议是有印象的话，这件事就有些进展了，因为环境局就向立法会提交了文件，即将就会在环境事务委员会里面去跟议员讨论这些建议，并且亦都是给了政府的立场。入面呢比较清晰一啲嘅呢就包括我哋头先所讲嘅胶袋征费啦。局方呢就建议首先呢将胶袋征费呢由而家嘅5毫子调升到1蚊。咁呢个呢比起委员会建议可以提升到最多2蚊呢已经係少咗㗎啦。不过佢哋呢都认为呢个係重要嘅一步呢，去令到市民呢减少胶袋嘅使用。另外呢亦都呢係建议取消现时对于冷冻食品同埋呢一啲被非器物包装完全包裹嘅食品呢豁免。至于呢喺盛载外卖嘅食物袋方面呢，局方亦都係建议呢虽然係有继续豁免，但是就会限制免费派发的数目去到得返一个，就林智恩。 是啊，咁讲开呢嗰啲冷冻产品嘅瓶口胶袋呢，咁而家係豁免啦。咁但係呢头先高福慧你讲到呢，就今后呢就可能呢一啲嘅瓶口袋呢就都需要支付一个塑胶袋嘅收费嘅。咁所以我留意到呢个研究报告入面呢收集到嘅市民意见呢，其实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就係乜嘢情况之下先至会有豁免呢？因为譬如而家呢超市都会买一啲新鲜嘅菜同肉啦，咁嗰啲其实都需要胶袋去包裹，譬如啲薯仔会好多泥啊，即系或者好多血水啊啲肉，咁其实都可能系需要一啲嘅胶袋去做处理嘅。咁另一样咧，我留意到嘅情况咧，就系其实而家咧成个超市咧个运作嘅流程咧，同以前有啲唔同嘅，因为而家会多咗一啲自助嘅收银啦。咁嗱，如果背心袋咧，如果系市民要买嘅话咧，就要呼叫啲职员咧就过嚟俾你嘅。咁但如果係平口嘅袋呢，其实佢都係放喺嗰个自助收银机下面呢，係任你去拎嘅。咁所以个问题就係、啦，即係如果将来平口袋同背心袋都要收钱嘅话呢，咁可能每一次呢顾客要买袋嘅时候呢都要职员要过嚟啦。咁呢个呢可能对于个超市个运作会流程会有啲影响啦。咁所以亦都要有一个适应嘅时间嘅。 嗯， 另外我見到反應比較大的還有飲食業界，因為他們會很關注到底怎樣是為之派發限制一個數目的外賣膠袋呢、到底我是一張單裡面只可以派一個，還是我每一盒的食品可以派一個呢？這些問題相信在立法會的環境事務委員會裡面都會仔細去談的。不過如果你對於這個膠袋徵費，或者是我們一會都會跟議員講到的、管制即棄膠餐具方面局方也都是有一些提議，如果你對這些的、提議是有睇法咧，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因為我哋講緊呢啲立法建議咧，其實都係講緊今年內啦，或者咧係好快講緊咧係第二季咧係可能咧已經係會攞上去立法會嗰度審議成為法例噶啦，都真係好影響大家嘅生活嘅，咁所以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發表意見。而家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請嚟啊立法會嘅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郭佩凡議員同我哋一齊傾下。郭佩凡你好。 你好，大家好啊。 系郭佩凡议员啦，今次咧，政府除咗去同你哋交代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嘅建议之外咧，亦都讲咗自己嘅睇法啦。不如我哋先讲下交代征费啊。嗱，佢哋咧就采纳咗委员会咧建议上调相关嘅征费，但系咧就冇加到$2，就系咧话要加到$1，亦都咧系取消咧一啲嘅豁免，譬如对于冷冻食品啊，或者咧一啲非器物食品嘅包装嘅豁免咧，就建议取消啦。初步点样样睇呢一啲嘅建议啊？ 基本上面咧，我哋都睇得到，除咗即系头嗰几年咧，就收费胶袋收费之后咧，就胶袋用量就即系总气质量就跌咗啦。咁但系近年咧，其实已经升翻噶啦，去到旧年都仲升得好多添嘅。咁所以咧，就可以睇得到而家嗰个$0.05个收费咧，就已经好似似乎冇乜效用啦。咁所以一直我哋都會覺得係時候要檢討呢一個嘅收費嘅。咁當然委員會就建議$1或者$2呢個收費嘅水平啦。咁就好多注重環保嘅市民就覺得咧，即係收貴啲就少啲人用啲，咁應該個反應就會好啲嘅。咁但係而家事實嗰個經濟環境又差，咁就所以可能政府考慮到呢啲因素咧，咁所以佢取咗一個比較保守嘅方法，就話加到$1咁。咁當然我哋就會諗啦，即係一來咧，我係覺得係呢個係可以接受嘅水平嚟嘅，咁就亦都覺得佢早啲做好過遲啲做。咁但係你加咗$1之後，其實係咪真係有助即係改變消費者個習慣咧？我哋覺得初頭可能都會得嘅，咁但係之後係咪仍然會維持到幾耐呢？咁呢個就係好令人懷疑嘅。咁我覺得政府要觀察一段時間啦，即係可以即係有需要嘅時候就再調整囉。咁因為好多即係注重環保嘅市民呢，其實呢幾年都改曬嘅生活習慣㗎啦，事實真係少用咗好多膠袋嘅，亦都唔用，即係唔會用嗰啲去買嘢嗰時候都會自己攞購物袋㗎啦。咁所以我相信對大部分市民嚟講呢，亦都唔會太影響佢哋嗰個日常嗰個生活嘅。 OK， 而家嗰個膠袋徵費提高咗啦，咁我留意到咧，有啲環保團體咧，佢就好關心一個問題，就係點樣咧係可以令一啲嘅即係相關環保嘅徵費，其實係用翻喺環保用途上面。喺呢一個嘅意見上面，你有啲乜嘢睇法咧？ 這個咧就係一開始嘅時候我哋一路都要求咧，就係專管專用嘅，就係政府喺呢啲收返嚟嘅即係費用應該呢就用返喺環保方面嘅。咁當年呢就係交代徵費嘅時候呢，我哋提出咁嘅意見呢，政府係唔接受嘅。即係覺得係唔可以開呢個先例㗎，所有政府收返嚟錢呢都要擺入庫房統一去使用嘅。咁但係呢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呢，早前啦政府提出嗰、那個廢物徵費嗰、那個建議嘅時候呢，我哋亦都再次提出呢個條件，因為廢物徵費呢即係都會涉及大量嘅政府嘅收入啦，咁所以我哋就其中一個條件咧，就要求政府係收翻嚟嘅錢咧，全部都要投放翻去環保嗰個設施啊，包括即係源頭減廢啊、回收再造啊、教育啊等等嘅。咁就政府亦都喺最後嘅階段咧，亦都接納咗我哋嘅意見。咁所以政府而家係即係承諾係即係廢物徵費嘅個收費咧，其實係會用翻係環保嘅投放嘅。咁當然啦，今次如果佢喺呢個 膠袋收費嗰度提高嗰個收費水平去到$1咁，咁我哋當然希望，亦都希望佢收翻嚟嘅錢咧，都繼續投放喺呢、這個環保啦，因為可持續發展咧，其實對香港未來亦都係好重要。咁就同埋政府亦都有一個即係好大嘅目標，就係、是、要做到即係碳中和咁。咁呢段時間，相信咧，我哋可以係要投資喺環保上面嘅即係投入咧都會大嘅。咁所以希望全部收翻嚟嘅資源咧，都係擺翻落去環保工作上面。 嗱，關於膠袋徵費呢個問題咧，不如我又企喺消費者嘅角度同你討論一下。嗱，因為頭先咧講到冷凍食品同埋一啲非棄物包裝嘅食品嘅豁免咧，嚟緊就建議取消啦。不過我哋頭先都講到啦，有一啲冷凍食品咧，你冇個平口袋袋住佢咧，佢可能真係會有一啲嘅水氣啦，咁啊濕滴滴咁樣樣咧，就即係擺埋落個環保袋度，咁有一啲市民咧可能就會反感啦。嗱，另外更加大問題咧，可能係一啲非棄物包裝嘅食品，譬如而家去麵包鋪嗰度買個包，有時候咧，佢都會有個透明膠袋咧，就袋住嘅。咁但係咧，職員咧都會再俾多個咧膠袋你嘅。咁第時如果連即係呢啲膠袋都冇嘅，咁可能市民又話：，我係咪要就咁要攞住個包？喺條街度我點處理咧？咁嗱，而第三個市民可能會關注嘅重點咧，就係一啲肉類啦。因為而家咧有一啲嘅超市咧，可能佢本身會用一啲膠碟啦，咁就再加上一啲保鮮紙咧，咁就pack 好咗一包包咧，就等消費者買嘅。咁呢一啲又係唔係嚟緊亦都冇豁免咧？咁啲血水可能會滲出嚟啦，佢哋咧亦都覺得好困擾 嘅。我相信咧，即係環保其實係一個生活習慣嚟嘅。當我哋大家都知道呢啲膠袋啊，同埋所有呢啲塑膠嘅產品對我哋環境帶嚟嗰個傷害啊，同埋影響有幾深遠咧，我諗而家大家都知道嘅，因為佢哋不能降解，咁所以咧係會喺我哋個堆填區裏面咧，可能係講緊即係以百百年精計嘅。咁所以咧對我哋嘅環境影響咁大咧，我哋要保護我哋嘅環境咧，其實我哋一定要改變我哋嘅生活習慣。頭先所講嘅其實咧都係可以即係從生活習慣上面去處理咧，去改變嘅。例如我哋知道你頭先講嗰啲冷凍嘅食品咁其實佢我哋而家如果係你就算搵一個平口袋去裝咧，如果大家有經驗嘅話，你知道咧，其實你裝住佢咧，仍然都係會濕嘅。如果你擺得耐，咁所以相信咧，即係一定會有我哋而家已經習慣咗用我哋自己嘅購物袋啦。咁我哋亦都有好多嘅好注重環保嘅朋友咧，其實購物袋裏面咧都會再分一啲裝冷凍食品嘅袋啊，一啲盒去裝一啲肉類嘅食品啊，等等，即係喺一個袋裏面咧都仲有再分類㗎。咁其實呢啲咧都係喺生活習慣上面可以去處理，而嗰啲嘅裝呢啲冷凍食品啊、裝食品啊呢啲盒同袋咧，其實都係可以清洗、可以重用嘅，就一定係比用膠袋咧環保得多。咁就而家大家可能未習慣，就會覺得又好煩啊、好麻煩啊、好反感啊、好唔中意啊咁。咁但係為我哋嘅地球着想，為我哋嘅下一代着想咧，我覺得當呢啲政策實施咗之後咧，其實大家會慢慢都會習慣用呢啲可重用對環境更加好嘅呢啲嘅用品噶啦。 嗱，其實而家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嗰個報告咧，都有唔少建議係針對緊頭先我哋所講一啲超市嘅減塑措施啦。咁但我都知道咧，有時嗰啲廢物嘅來源咧係嗰個進口包裝本身已經有嘅。咁你認為喺呢一點上面咧，有冇可以進一步去做一啲規管空間咧？譬如引入一啲生產者責任制啊？在个源头上面去减数 这个我哋几时都觉得，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几时都觉得系好嘅，即系生产者责任制啊，喺嗰个入口嗰度生产嗰方面咧已经处理咗咧，就绝对比喺后期去处理咧就更加好，亦都唔使将个责任摆晒喺呢个零售商身上咁。咁呢个我觉得今次嗰个文件里边咧喺呢方面事实讨论得比较少嘅，咁我都希望即系政府喺呢一方面要再考虑得更加多同埋更加仔細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今次我哋都即係我見到政府都有睇到我哋之前提出，其實除咗剛才頭先大家講嗰啲膠袋嗰啲之外咧，亦都提出咗好多一啲非必要嘅即棄塑膠品嘅一啲嘅禁止銷售，咁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因為大家都睇到呢幾年咧，就好多市民生活習慣改變咗有好多 即係譬如網購啊，我哋知道咧，如果大家有網購嘅經驗咧，就會發覺嗰種過分包裝啊，裏邊嗰啲塑膠泡泡包裝咧，亦都係非常之多嘅。咁 多咗啲外賣亦都多咗好多即係膠餐具咯， 快測包亦都係塑膠嚟，其實。 所以全部都是膠嚟嘅，咁跟住咧就每個商場都有嗰啲雨傘袋啦，係嘛？咁就去親一啲 party 咧，就會有嗰啲充氣打氣棒啊、氣球棒啊等等咧，其實呢啲全部都係非必要嘅即係塑膠製品嚟嘅。咁所以今次咧就見到政府即係即起心肝都聽咗我哋嘅意見咧，就將呢啲嘅即係物品都包埋落去。佢哋今次諗住禁止。銷售啊，禁止免費派發啊，禁止製造嘅範圍裏面咧，其實我覺得即係好事嚟嘅。咁就當然啦，同樣地都係要有一段即係時間，大家要去適應嘅。咁但係我相信香港市民咧嗰個適應速度係真係非常之快嘅。咁所以法例咧係有助去推進呢一啲嘅走數嘅，咁所以我覺得希望大家都支持啦。 嗱，值得留意嘅咧係頭先啊郭佩凡提到嘅管制即棄膠餐具或者係一啲即棄膠產品嘅範圍咧，局方喺文件嗰度咧仲建議啊，除咗係諮詢委員會所建議嘅範圍之外咧，進一步擴大啊，咁除咗我哋頭先講嗰啲遮嘅膠袋之外咧，譬如第時啲膠嘅台布啦、耳塞啦、食物嘅膠籤啦，或者我哋而家平時去餐廳，可能譬如食啲炸雞啊，嗰啲嘅膠手套咧嚟緊咧都想禁埋啊，咁所以咧對於大家嘅生活咧都應該真係會造成一啲影響嘅。咁不過暫時聽郭佩凡所講咧，立法會議員對於呢啲嘅建議咧都係抱持一個正面嘅態度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先，郭佩凡，唔該曬你。 好。 咁啊，郭佩凡咧系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嚟嘅，唔知道市民大众又点睇啦？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电话旁边咧而家有吴女士打咗入嚟啊，吴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主持人， 系 我咧系一位家庭主妇嚟噶，我想问问咧，如果喺超级市场咧系唔可以用呢啲胶袋嘅话咧，咁我想问啊，点解唔禁埋街市咧？系咪？街市啊，嗱，譬如超级市场你有鱼啊，有肉啊。呢啲都系得落噶嘛，根本就系冇得落，即系你对呢嚿嘢我点样攞翻屋企咧？但系如果我去街市买嘅话，咁街市都起码有个胶袋先，我拎翻屋企，又我又唔使佢要再俾多1蚊啊、2蚊啊咁样喎，咁系咪变相咧叫啲市民全部涌晒街市买嘢咧，就唔好帮衬超级市场咧？ 因为政府的概念呢就是取消一些对于非器物包装的包裹食品的豁免。大家去过超市都知道，他们就会譬如肉类啊，他们就会找个包装将它包得漂亮地再给市民去选购。所以他们就取消了在这个平口袋上面的豁免。他那个法例的精神是这样的。 法例精神，如果是统一的话呢，去街市那边就可以了。咁、okay, 就公平啦，如果咁样， 但系吴女士你自己本身对于将个胶袋征费方面由5毫子再上升到1蚊，同埋即系涵盖埋头先我哋讲嘅呢啲范畴，你有咩睇法？ 呢个对我冇影响，我本身有带袋去买嘅，冇、 okay, 影响嘅。 Okay, 但系问题，我觉得咧，你净系针对超级市场咧，唔去街市嗰度咧同嘅话咧，咁又唔公平喎、哦。即系你所谓之你个出发点要环保嘅话。咁其实咧，唔系定止针对超级市场啦， 应该 街市都嚟都可以统一啫嘛。 OK， 好，多謝吳女士嘅意見。跟住咧，仲有雷女士嘅電話。雷女士 你 好， 主持。但我覺得凡事咧都唔可以矯枉過正咯。即係好似我哋成日去買嘢咁咧嚇，嚟超市除非佢真係啤實咗嗰啲嘅啫嚇。如果唔係嗰啲咧，你咩肉啊嗰啲啊，又有啲醃咗好冇醃都好咧，佢嗰個保鮮紙包住，好多時個保鮮紙都好易爛嘅。我以前就係咁啦，懶環保咁啊，就唔要膠袋啊，剩哇！即係如果用嗰啲不織布呢，仲慘。褲又係啦，嗰啲即係即係嗰啲會唔隔水噶嘛。如果用膠嗰啲咧，就好臭嘅。你翻屋企你即係要洗嘅。咁我覺得水資源都好珍貴咯。咁你用水，你腥溫溫，咁你又要用簡易啊，或即係洗衣粉或者即係洗潔精咁。咁呢啲用咁多化學嘢，啲水度又係唔好。即係我覺得咧，有啲嘢咧應用就係得用。我諗好多市民咧都知道咧係唔可以濫用啲膠袋啊、塑膠用品，好多人都知㗎啦。唔係話錢可以解決到嗰啲嘢。咁我要平衡呢個心態咯。 咁你咁多污水又用咁多水咁，我成日覺得咁你唔係成日都先個水資源好珍貴咁，我覺得好似而家啲水好似唔使錢咁樣嘅喎，咩都你又翻去用水洗啦，要水又唔得嘅，一定要有洗潔精啊嗰類嘢嘅，老實講，腥溫溫我成日買完曬嗰啲袋都係。 OK， 好啊，多谢雷女士的电话。咁啊，睇嚟即市民咧，对于应唔应该去加大呢个征费都有唔同嘅睇法啦。我谂都系即一啲生活习惯要去改变同埋适应。 嗯，同埋我留意到咧，譬如喺南韩或者台湾咧，佢推呢啲政策嘅时候咧，其实佢都唔系净系讲紧要禁用塑胶，而系佢同时都会推进紧譬如一啲即弃物料嘅研发，可以、 一啲替代品、 啊，又或者系嗰个回收上面习惯都需要推进，就唔系净系讲紧禁咁简单嘅。 咁啊，相信呢个话题咧嚟紧仲有排倾啊！咁啊，下个星期咧，立法会嘅环保事务委员会就会倾呢个题目。咁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留意住相关嘅讨论啦。嗱，跟住落嚟咧，剩翻少少嘅时间，不如咧都预告定，我哋一阵间咧会同大家讲一个咧同体育相关嘅议题啊！咁啊，中意踢波嘅朋友咧，唔知有冇留意到喺1968年已经启用咧，有成即系半个世纪历史嘅元朗大球场咧，原来咧即将咧就系政府咧提议咗有个重建计划啊！嗱，呢个大球场咧系新界西嘅主要体育设施嚟嘅，喺有好多新界西区学校咧都会喺嗰度举办陆运会啊！咁唔知道有冇啲听众朋友，你哋都曾经咧喺嗰度即系留低过你哋嘅汗水啦！嗰度咧亦都系咧举办香港超级联赛嘅场地之一啦。咁啊，嚟紧呢一个大球场咧要重建咧，嗰个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哋咧系希望重置一个咧符合国际标准嘅11人天然草地嘅足球场啊，预计重建咗之后咧，就可以咧将呢个球场升格成为咧满足亚洲足协嘅场地标准，就令到呢一个元朗大球场咧可以继香港大球场同埋旺角大球场之外咧，成为第三个香港咧可以举办国际足球赛事嘅专用场地。嗱，咁不过咧，跟住落嚟带起要讨论嘅问题就好多啦。包括我哋头先讲过啦，嚟紧会有三个呢啲球场，佢哋之间嘅分工同埋定位，大家点样样睇咧？另外一个数字咧都惊人噶，今次呢个重建计划咧，政府系向财委会咧会申请超过15亿元嘅拨款啊，咁咧系一个相当大嘅数字，讲紧咧个座位数目咧系由5000增加到6000啫。我见到都有好多地区人士关心咧，当中咁多钱咧到底系使咗落去边度啊？如果你都关心关于呢个重建计划，又想发表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李家超的競選辦收到 Google 通知，說其 YouTube 帳戶因違反出口及制裁政策被停用。李家超批評美國政府對他做出無理的所謂制裁是霸凌行為，他不會理會，又強調即使不能夠使用某些媒體亦不會影響選舉工程。另外，李家超競選辦昨晚公布主席團和顧問團名單，合共有148人，包括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長和系資深顧問李嘉誠、恆地創辦人李兆基等政商界重量級人物。李家超形容他們都是德高望重、有豐富經驗的人士，得到他們支持令他感到鼓舞和更有信心。新冠病毒康复记录二维码昨日推出，截至今日下午5点，有200000人次下载。不过有多名曾经呈报的新冠病毒康复人士话，未能够成功取得二维码。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如果康复者未能够成功取得康复记录二维码，可以在稍后时间再尝试。如果市民本身持有当局发出的隔离令，就屬系統內認可的確診人士，如果他們稍後仍然不能成功取得二維碼，可以聯絡熱線了解原因。衛生署的熱線電話是2569-5777，供市民查詢有關康復記錄的相關問題。康復者6月30日之前仍可持醫管局發出的出院證明及隔離令等，當作康復記錄二維碼進入相關場所。

高福慧、林智恩。 继续节目之前，先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顺利村利行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地落楼检测。我们刚才新闻前就预告了今天这一节会跟大家讲一下元朗大球场的重建计划。林智恩，其实见到这个民政局形容今次的重建计划是会可以令到那个场地提升，令到香港可以有第三个举办国际足球赛事的专用场地。不单止是这样，它也都是会改善一些跑道和田径方面的设施，令到将来有一些区域性的大型田径赛事将来都可以摆放在元朗大球场里面做。 我看到个构思里面，其实有一个刚才高福慧你都提到的数字，就是它会加到有6000个座位那么多。当然这个有一些很基本的问题，譬如就是香港足球赛事究竟那个观众群有多大呢？因为如果我们看回港超联平均就大概1000人入场左右，还是元朗区是比较特别呢？因为我看到体育专员呢，他有个讲法就是说元朗区其实都多波友的，就是 特别喜欢看足球 的，就是还是这个区的特性，所以就是决定要去翻新元朗大球场。但另一样都会涉及这个元朗大球场的定位的，因为刚才高夫你都提到就是已经有这个旺角大球场和香港大球场，也都有启德体育园的落成。我记得之前香港大球场其实是减了一些座位的数目，因为启德体育园落成了。那又为什么元朗大球场又反而要增加一些座位的数目呢？所以有一个新场地之余，其实我们都要想即那个观众群的培养，还有究竟今后这几个大型的场地是怎样分工呢？是不是各自都有一些赛事上面不同的特色呢？避免一个情况就是其实用了那么多钱下去，最后的场地又不是用回去做足球上面，那就不是那么理想了。 关于呢一个球场的定位呢点呢，我留意到啊，立法会的体演文出界议员霍启刚呢有一个睇法嘅，佢就认为咧，由于元朗大球场咧邻近深圳同埋皇岗口岸同埋西部通道啦，所以咧就唔应该只系当作一个当区嘅体育设施，而系咧要将佢睇成咧一个大湾区嘅重要设施，要求政府咧喺设计呢个球场嘅时候咧融入大湾区嘅发展概念啊。咁啊，唔知道霍启刚议员会唔会嗰个意思系咧，将来呢一个元朗大球场嘅定位就系举办一啲同大湾区相关的赛事，甚至是否可以吸引到在区内的波友，即不单止是我们刚才讲元朗区特别支持足球的朋友，甚至一些国内的旅客都会愿意下来元朗大球场这里去看波呢？都不是很清晰他这个加入大湾区发展概念的讲法到底是具体是指什么，但是他就有提到要有一个这样的定位的。各位听着节目的听众，你自己又怎么看今次的重建计划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1872311跟我们一起谈一下。而这个时候林智恩，我们请来元朗区议会的主席沈豪杰一起谈一下。沈豪杰议员你好。 是你好。 你是元朗区议会的主席，所以先从地区方面去看这件事，一些地区问题方面跟你看这件事。我留意到在民政事务委员会上面亦都有议员关注到，其实起一个加了座位的球场，但是球场的四边那个交通配套都没有充足的空间。如果第时真是这么好，有6000人一起去看波，散场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交通问题的。这一点在他们拿这个计划上来区议会咨询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关注到呢？ 我想在区议会那里大家当时个主要的讨论呢，就去到后期，即是当时要我们去 approve 或者 endorse 那个 plan 啦。咁当时我记得大家比较集中讨论呢，就是个看台那个问题。是啦，咁就反而交通嗰样嘢当时嘅讨论就少啲着墨嘅。 咁但係你自己係即係元朗区服务啦，你自己点睇呢个交通配套方面係咪合适呢？ 嗱，我諗就即係呢个问题我哋就要从同即係多角度去諗嘅，因为多咗一啲地区嘅设施 如果呢啲設施仲會吸引其他嘅區嘅人嚟到的話，咁當然喺嗰啲時間就可能個交通嘅流量會多咗啦。咁我諗呢個就即係都幾難避免嘅。咁但係我諗另外一樣就係、是，即係其實呢啲賽事都唔係每一天都發生噶嘛。咁我諗要即係大家有個要有個取捨咯。咁當然其實我哋亦都希望就係、是、喺做呢樣嘢嘅同時，可能要去舒緩下個，即係都要有啲措施去舒緩個交通啊。例如你話六千人咁樣，咁我諗即係大家都可能會有個經驗去紅館睇表演或者睇演唱會，其實都有成萬人喺度散場。咁但係其實都好多人嘅。咁但係大家如果有去過的經驗，你都會發覺其實係即係有唔同嘅交通工具去配套去配合嘅時候咧，其實好快就散咗啲人。特別係因為即係嗰附近有鐵路咯，咁其實呢個球場行大概十分鐘左右咧，其實就已經係朗屏站，咁附近都有輕鐵站，咁所以我相信就即係交通呢個問題，即係你話好短暫散場嗰一刻，咁梗係會比較多人啦。咁但係即係其實你話完全冇配套咧，咁我諗又唔可以咁講嘅。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即係睇下大家有幾重視體育嗰個發展咯。即係譬如我以前我喺外國。其實咧，大大小小嘅城市咧都有球場嘅。咁每逢禮拜六日踢波嘅時候咧，其實都好多人，當地嘅人去 support 自己隊球隊，其實好多人。咁但係我又從來冇聽過當區嘅人會投訴，因為有個球場，所以搞到佢哋好塞車啦。咁因為其實去廣場嗰啲就係 local 自己嗰啲人嚟。倒翻轉頭，其實佢哋好 support。 嗱，講開捧場嘅問題咧，因為我哋頭先都講到咧，即係體育專員楊德強佢就話咧，即係自己過去做咗十幾年即係元朗嘅民政專員啦，咁佢就話咧，其實元朗咧都好多人支持足球嘅，咁所以佢就唔擔心咧，即係增加咗嗰、那個座位嘅數目之後咧，會冇人入場。咁其實咧，你嘅觀察咧，一般咧喺元朗打嘅一啲足球活動或者比賽咧，其實個觀眾入場人數大概係點樣？ 過去嚟講，即係如果我講翻港超聯啦，即係不過依家元朗就落咗下一個 division 啦。咁過去喺超聯都有一段都有好一段頗長嘅時間。咁其實當時平均嗰個入場嘅人數，應該好多時喺主場嘅球賽，我記得都有超過一千人以上。咁當然你話一千人同外國嗰啲動集有幾萬人入去，咁即係梗係爭好遠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睇翻整個數字咧，你睇翻港超聯入邊唔同嘅主場嗰啲入場人數咧，其實元朗一直都係處於頭嘅幾位嘅。 你頭先咧就提到你哋喺今次球場嗰、那個重建入邊咧，比較關注係個看台嗰個設計方面，呢一度你哋嗰、那個意見係點啊？局方有冇吸納到啊？ 有嘅，因为最初佢哋个设计咧就主要集中喺西边扩充咗嗰个看台嗰度，咁会有化学盖啊咁样，但系东边咧现时呢一刻咧就冇盖啦， 冇瓦遮 头。咁当时个方案推出嚟嘅时候咧，都唔谂住做一个盖嘅，咁后屘就即系局方听咗意见，就话啊，不如我哋即系谂下啲临时嘅嘢啦，咁样，咁但系当时好多议员都唔同意，即係覺得，既然要做一個唔好話世界級啦，最低限度係一個亞洲級嘅，因為依家要配合到亞洲嗰邊嗰啲踢嗰啲亞協杯啊、亞冠，甚至乎可能亞冠杯咁樣，即係既然你要將佢升格做一個咁嘅球場，咁但係又做到一半，跟住另外嗰邊咧就唔做埋個蓋咁樣，即係有少少係半桶水咁樣，咁所以當時有好多議員都有意見，就話點解唔即係？既然都要重建啊，點解唔做好啲咧？點解要做到唔湯唔水咁樣樣咧？咁當時就好多人就好強烈都有呢個意見啦。 剛才我都提到咧，即係幾個大球場嘅分工問題啦。其實元朗大球場佢重建完成咗之後咧，你會期望喺嗰、那個特色上面啊，或者同其他大球場嘅分工上面咧，會有咩特點咧？ 我諗即係。過去因為香港個歷史發展問題，好多比較標誌性或者大型嘅設施咧，其實都係放咗喺 港島、 南建港島或者可能九龍啦。咁其實新界係冇乜 呢一類咁標誌性嘅嘢嘅。咁我諗即係依家大家都將個發展嘅眼光漸漸擺咗喺新界嗰度啦，即係北部都會區啊等等呢啲嘅一啲嘅計劃。咁其實我覺得即係新界作為即係一個咁廣闊嘅地方，亦都係未來即係香港發展嘅其中一個比較重點嘅區域。咁其實有一個標誌性嘅球場，我係支持嘅呢樣嘢。咁同埋個定位，其實當時都講得好清楚，就係要點解要做嘅咁多唔同嘅改善工程啊，將咁其實就係希望可以提升到可以踢到一啲國際級水平嘅賽事，或者最得閒到係呢啲亞洲級水平嘅賽事啊嘛。 OK， 嗱，跟住咧，我又想問一啲即係可能地區居民咧會關注嘅議題，因為頭先都講到啦，嗱，呢一個大球場咧，其實係新界西咧主要嘅體育設施嚟嘅，譬如學校舉辦陸運會啊，可能好多時候都要用到佢。嗱，嚟緊工程咧就要做成四年噶，點樣樣睇大球場喺重建期間區內少咗康體設施嘅缺口咧？另外重建之後咧，因為你頭先都形容啦，要變成一個可以打國際賽嘅地方，相信咧要譬如养住啲草坪嘅质素啊，或者系等等其他方面嗰个设施保养嘅考虑咧，可能都会减少咗开放俾公众嘅时间嘅。呢度区内居民嘅意见又系点咧？ 其实就我谂首先讲翻学校嗰边啦，嗱，即系当然喺佢重建呢段时间，咁一定系会有一啲唔方便嘅，呢个系无可避免。咁其實啲學校我知道，同啲校長講過，佢哋話：哎呀，第日重建咁啊，好頭痛啊！咁啊，又要去即係可能天水圍啊，甚至乎可能要去到屯門啊、北區啊嘅地方揾場地去做校運會、陸運會咁樣。咁但係即係呢個大家要取捨咯。如果我哋為咗要繼續可以大家用呢幾年可以用多個球場，而唔去重建嘅話咧，咁其實這個球場就原地踏步，但是這個設計其實已經是講緊幾十年之前，那就算你不是那麼大型去做一個重建呢，就算你日久失修，你做一些小修小補，可能那個球場都有一些時間是要關閉，那如果即是我想大家是都認同要將它變成一個有級數的球場，那這幾年就即是可能大家就要有些不方便嘅情況。咁其實當時係有討論過另外一個方案嘅，就係因為其實喺元朗都比較多唔同嘅球場啦。咁其實曾經有討論過，就話會唔會將一啲戰時嘅石地球場將佢變身，咁變咗咧就喺呢段過渡嘅時間咧，就有啲地方都可以俾大家去用啊咁樣樣。咁其實嗰個計劃都即係上咗馬嘅，不過最後就同原本個諗法可能有少出入啦，就係講緊東頭嗰邊嗰個球場，咁後屘又加咗啲咩即係一地多用啊，要加啲停車場啊咁樣，就同原本嗰個構思可能有少少唔同咗咯。咁但係我諗呢個係即係大家要接受咗啲 facility 要提升嘅話咧，咁係有一段時間就大家未必可以用得到咯。 好快回应埋日后公众开放嘅程度啊！ 公众开放，我谂无论当时区议会上嘅 paper 同埋立法会张 paper， 我都有睇过下。其实就冇话过唔开放俾学校做陆运会啊嗰啲。咁倒翻转头，其实佢提升咗个设施嘅话咧，咁我谂无论系日后学界或者公众去做一啲田径方面嘅训练啊。又或者搞陆运会，其实个设施应该系更加好咯。唔系最重要就系，其实佢冇话过平时我就冇波踢我就唔开嘅咁样样。咁即系依家其实个用量都几高嘅。即系有好多市民就会平时可能早朝头早啊，或者黄昏去跑步啊咁样。咁其实佢依家计划我睇过，似乎佢都系即系佢都系继续会咁样开放。其实我自己都喺个跑步。 OK， 好。最后问多你一个问题咧，就是、因为我哋头先提到咧，其实呢一个重建工作要15亿咁多啦。你觉得对于元朗区嚟讲话，对于香港个足球发展嚟讲，系咪一个值得嘅投资嚟？ 我谂我自己就支持嘅，即系当然大家听话哇，又亿亿声啲工程咁样样，咁但系我哋。如果大家是 因為有一些嘅地區人士就攞2011年旺角球場的重建比較，使了2.5亿，咁所以今次呢個數字睇上嚟就比較大 嘅。 即係我就唔係工程師啊，所以我就即係 唔知點解個錢即係相比起當時係多咗咁多啦。咁當然係咪因為啲設施再提升得再高級啲，所以用咁多錢，定係還是喺個嗰個地方嘅結構上面，即係你知元朗好多用房㗎嘛。咁但係我諗即係如果大家係支持體育嘅發展，咁其實我哋就唔可以得我講嘅嘢，即係譬如大家話奧運會成績好好，大家支持。咁但係其實睇返轉頭，點解奧運會成績好呢？係因為投放咗資源落去㗎嘛。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哋想搞好啲足球，或者即係整體體育啦，因為其實那個球場那個場地唔係淨係踢波啊嘛，即係做咗田徑啊等等。咁我諗我哋都要投資喺呢啲設施方面啦。雖然設施嘅提升唔代表就等於一定會有好成績， okay. 因為要有好多唔同配套嘅。咁但係設施絕對係重要咯。 好啊，多謝你，沈浩傑，同你傾到呢度。沈浩傑係元朗區議會嘅主席。好快咧，這個時候請嚟另一位嘉賓啦，足球界嘅香港足球總會主席貝君琪都同佢傾下。貝君琪你好。 你好，你好，你 好。嗱，關於咧今次旺角大球場嘅重建咧，我哋頭先都討論咗好多啦。元朗大球場嘅重建咧，我哋都討論咗好多啦。咁其中一個焦點咧，就係呢一個球場將來同香港大球場同埋旺角大球場嘅分工，你哋足球界又點睇咧？ 當然我哋覺得係好事啦，因為多個球場使錢都係好嘅，同埋我哋都會考慮發展地區體育發展嘅，咁當然包括足球啦。咁有一個這個新球場，我相信都花費應該嗰個建築費都相當龐大嘅，應該話係嘛？咁亦都會係十五億，咁亦都會晉升到一個這個球場去變為一個國際賽事嘅球場嘅。咁我相信即係話。在地區發展來說，這個是體育發展來說是一件好事的。咁當然佢現在建築費越來越貴啦，你成本也都貴啦。咁你要符合到國際標準同埋好多新的設施，咁都會會當然會是一件好，即係喺新界區來說成為一個元朗大球場都一個標誌嚟嘅。咁以前這個大球場，這個元朗大球場已經是應該從歷史記憶之中是1968年成立的， 開始使用 的，已經50多年了，如果要重新重建，這個是非常合理的。 你剛才提到呢，即元朗大球場的重建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符合國際標準。其實現在呢香港每年呢會舉辦多少國際性的足球賽事，以及每次可以吸引到多少人來呢？ 當然我們現在目前來說大球場應用次數也都不算得太多，國際賽事也都不算得多，但是我們都是從一個遠景去看的。我們現在我們體育都進步了很多，特別是你大家看到奧運的成績更好，咁亦都係好多嘢都夢想成真，係嘛？以前我哋諗都諗唔到，我哋建基可以呢個歐洲強項嘅運動喺我哋香港人都能夠取得成為張家朗都成為世界一哥啦，咁都係即係叫做即係能夠與世界各地體育運動能夠有所競爭力嘅。咁當然我哋展望將來，我哋嘅球場當然元朗大球場唔淨止係用喺嗰、那個足球方面啦，亦都可以其他用途啊，籃球啊，或者其他睇田徑啊等等都可以用嘅。咁我哋都政府亦都承諾咗，舊年成績好，咁大家都知道整個奧運氣氛非常即係話我哋運動員取得咁好嘅成績喺去年，咁亦都凝聚咗香港嗰、那個全港市民一個振奮人心嘅喜事係嘛？咁當然政府亦都考慮到將來個體育嘅發展，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有所更加進一步嘅發展。咁、 okay. 呢個地區嘅發展亦都重要嘅。 Okay. 我哋都好着重喺地區嗰個發展體育運動嘅。 貝先生你提到個遠景啦，咁所以就令我諗起咧，琴日咧，喺呢個立法會入邊咧，業界嘅議員啊，霍啟剛議員嘅講法咧，就係話認為呢個唔係一個 這個不只是一個地區的體育設施，應該將它放在一個更加宏觀的大灣區發展概念裡面去規劃。你自己怎麼理解這個概念呢？你認不認為即元朗大球場應該怎樣融入大灣區的發展規劃裡面呢？ 當然我們現在經常提到我們香港都需要融入去大灣區的發展的，咁呢個體育事亦都應該融入去大灣區嘅。咁當然我哋未來嘅計劃之中咧，包括地區體育會，我哋都有開會。今日我哋體育界同候選人，我哋特首候選人啊李家超先生，亦都有一個交流會嘅。咁我哋亦都提到未來大灣區嘅發展嘅。咁當然我哋要優化我哋香港嘅體育政策，能夠加強同大灣區嘅溝通交流同埋產業嘅發展。咁當然目前嚟講都會經常提到大灣區嘅大家嗰個共同嘅發展嘅。咁未來我哋好多嘅賽事可能好多嘅體育項目都與大灣區可能有關係嘅。咁當然我哋喺 我記得你哋業界都講過大灣區聯賽係咪？而家有冇推動緊啊？仲 而家我哋未來都可以進一步探討嘅。咁大灣區嘅賽事啊，咁我哋都值得我哋去再重新嚟檢討呢個將來嘅發展嘅。咁香港亦都可以成為一個運動嘅中心係嘛？ 其实咧吸唔吸引到内地嘅队伍嚟香港比赛，咁当然都涉及即系香港嗰个观众群建立嘅问题啦。咁我睇到咧，其实政府咧过去都有啲政策系推广足球嘅，即系譬如凤凰计划啊，或者五年策略计划。呢啲你观察到有几大成果啊？ 当然我哋而家目前都觉得我哋日常观众亦都未能够突破我哋所预期嘅。咁无论点都好，我哋都系向前睇嘅。咁我哋希望能夠找出一個吸引我哋多啲市民入場啊，培養多啲對體育有興趣嘅球迷啊，年輕一代啊，咁都從我哋地區啊、學校啊，咁積極去推廣嘅話，咁我哋未來都係期望能夠有所改善嘅。 好啊，唔該曬你啊，貝君琪，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你。 好，唔該曬。 拜拜。貝君琪是香港足球總會的主席來的。其實關於今次元朗大球場的重建，有一個觀眾的角度，可能有更加多的元朗區的居民會關心，就是因為今次加了一個即都會重建一個跑道。我看到有很多球迷在到留言的時候就說怕會影響舉行賽事時候的視野。